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23号在宪法法院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要求尽早决定弹劾案，迫使朴槿惠下台。另外，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22号发表一篇社论说，黄教安的内阁体制是沿袭一个没有朴槿惠的朴槿惠体制，并主张有一个朴槿惠垂帘听政的黄教安内阁要立即全部下台。